第59集，许源回到会场时，晚会已临近尾声，大家上台拍合照，他跟陆森站在一起。 两个小时后出去吃宵夜，那会儿都凌晨了，你就让我好好睡觉吧，求你了。 因为我想回来，我约到了。 没问题，我一定准时在你房门口等待。 偶像是美国一个大师级摄影师，许岩从大学时期就崇拜的对象。在国外那几年，许岩有幸和他碰见过，但每次都匆匆忙忙，缺少交流机会。 他昨天刚到北京，时差还没倒过来，晚上睡不着，简直是天赐良缘。 许岩目光兴奋地点点头。晚会结束，许岩正要溜，雨雪一把拉住他。 去喝酒？ 不，我今天太累了，你就让我好好休息一下，我最近老是胸闷气短，身体吃不消了。 雨雪狐疑地看着他，正好有人过来和他打招呼，许岩趁此机会扭头溜了。他回房洗了个澡就躺上床，入睡时嘴角都带着期待的笑。但很快一个多小时后，手机铃催命似的响。许岩摸起一看，是雨雪助理的求救电话，说雨雪喝多了。许岩挂了电话下楼，和雨雪的经纪人云姐同时到车边。云姐压低声音哀嚎： 哎呦喂，小祖宗哎！ 车停在 VIP 通道门口，防止被拍。许岩把雨雪打横抱起来， 先送他去我那儿，你们那层太多艺人和团队，万一碰上了不太好，狗仔也盯得紧。 哎，行行行，哎呦喂，你能不能少给我惹点事儿啊，姑奶奶，我迟早要给你气到吃救心丸。 许岩想笑，心说不惹事儿就不是雨雪了。他还是个素人的时候就爱通宵喝酒，成名后依旧保持我行我素的画风，有人喜欢也有人看不惯，很正常。他和许岩在圈里是公认的交情好，许岩在国外那几年因为主摄风景又很少回国内参加活动，大众知名度并不算高。是雨雪放着国内大把的摄影师不要，专门飞去法国找他拍照。团队每次发相关照片微博时，都按雨雪的要求一次不落地艾特许岩，直接间接地为他搭建流量和商务合作。如果说作品是许岩在摄影圈里站稳脚跟的基础，陆森是带他迈进时尚圈的伯乐，那么雨雪就是闭眼送娱乐圈资源的情谊富婆。就跟那种看直播哗哗哗打赏火箭法拉利的榜一土豪老哥似的，简单粗暴，效果立马看得到。出了电梯，许岩抱着他往自己的房间走，雨雪不知道哪根筋又不对了，开始大声唱歌，助理慌忙伸手捂他嘴，但还是闹出了点动静。走到门前时，他们听见咔嗒一声，许岩对面那扇房门打开了。云姐和助理双双血压飙升，许岩抬头和沈直对视一眼，安慰他们： 没事，认识的人。 雨雪也不唱歌了，眨巴着眼睛盯着沈直看，那张脸着实有让人过目难忘的本事，以至于他虽然醉得不轻，却还是很快就回忆起3年前那个旧小区站在许岩家门口等了一夜的男人。 哎，这不是？ 在他说出任何不像样的话前，许岩把他抱进房间，刚把人放到床上，手机又响了，主编打来的。许岩让他们先看着雨雪，自己到客厅接电话。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只是有个压缩包考丢了，许岩去电脑里找出来给他发了过去。有人按门铃，许岩去看猫眼，接着把门打开。 需要解酒药吗？吃了会舒服点。 好，谢谢。 沈直点头回房间拿药。许岩把门虚掩，助理去洗手间拧热毛巾， 云姐在打电话。许岩坐到床边，抽了张纸巾想帮雨雪擦擦眼泪，结果刚一俯身就被他捞住了脖子。 刚刚那个人跟你到底什么关系啊？我以前就在你家门口见过他呢。 这人醉了也不改八卦本色。许岩没说话，雨雪嘴巴一瘪又掉下泪来。 老公，你怎么背着我在外边做灵呢？ 沈直进房时刚巧碰上助理在客厅倒水，对方顿时有点惊恐。沈直抬手摇了摇药盒， 来送解酒药。 好的好的，谢谢你。 他接过解酒药，沈直跟他一起往卧室走。许岩回头看了一眼，没注意到推拉门旁的沈直，直接招呼助理： 毛巾给我。 助理将毛巾递过去，许岩帮雨雪擦了擦眼尾的泪，把热毛巾敷在她额头上。 会不会想吐啊？ 雨雪摇摇头，目光穿过许岩的肩膀，看见沈直，不知道为什么她忽然哆嗦了一下，也不叫老公了。 许岩， 怎么了？ 空调温度调高一点。 雨雪怂怂地把跟沈直对视的目光收回来，喃喃说。助理立刻调了温度，许岩见他手上的药盒才意识到沈直送药过来了，扭头一看，沈直确实站在那里。许岩没多留意，伸手去拿水杯， 拆两颗出来。 他握水杯的右手中指上圈着一枚漂亮的戒指。雨雪接过杯子，左手同样也是中指，戴着跟许岩一模一样的戒指。哄着雨雪把药吃下去，许岩精疲力尽地站起来，回身想跟沈直说声谢谢，但门边的位置已经空了，沈直走了。 许岩，那个人他是不是变态？ 什么？ 他刚刚的表情，我感觉是那种心理有问题会把你关在地下室的人。 他是律师，反正关谁也不会关你，赶紧闭嘴。 沈直弓着背，双手撑在洗漱台上，脸上湿透，他盯着水池那片波光粼粼，眼前却仍是许岩被雨雪搂着脖子的样子，那对情侣戒，助理见怪不怪的表情。在此之前，他仍抱有一丝侥幸，因为上次许岩没有正面承认在谈恋爱，只说要一段正常健康的感情。沈直想，他做得到的，虽然他还有缺点，但他可以保证一定一定不会再伤害许岩，一定会尽自己所能的去爱许岩。只要许岩愿意给他机会，给他时间。但现在呢，所想的都落空。沈直抬头看着镜子，他凭什么会认为许岩会为一段失败的过去画地为牢？明明在很久很久以前，许岩就是个再果断不过的人，放了手就不会回头。只有他，只有他在三年里辗转反侧，夜不能寐，想着挽回或是重新开始。刚刚他站在那间房间里，全程仅仅几分钟，但最后三十秒，他的听觉彻底失效，耳鸣声阵阵，视线里的场景开始变得扭曲，许岩的背影、水杯、戒指、灯，像调色盘里的颜料，被笔刷混搅在一起。最后，沈直甚至连站稳的能力都快消失，他意识到自己再待下去会是什么下场，所以，他退出。